正在我国访问的以主体团结热潮友好代表团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花篮和礼物。花篮和礼物是日本金热诚金正恩者研究东海联络会代表商谈议领木俊和团长26号转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